六十年间，昔日的衬衫厂商有的早已了无踪迹，有的转向其他产业，但天坛仍在用心裁剪熨烫每一件衬衫。天坛衬衫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值得被珍藏？今天的天坛衬衫如何实现老字号的自我更新，赢得年轻人的喜爱？明天的节目您可以了解一下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。主持人子昂代表编辑张维、监制刘冰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在16:30，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健康加油站节目。 宝宝呀，快睡呀。 窗外和风轻轻吹，宝宝睡呀快快睡，妈妈唱歌催眠曲，唱一声宝贝啊，轻轻闭上双眼，唱一声宝贝啊，和着歌声快快睡。 生气。